处置，吾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

皇帝是 刘金蝉在西鹊桥被人 上已有登录，五殿之中为何不见刘金蝉之功？莫不是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有暗鬼身世？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人间地府遵守道，秉公执法一天条，三落殿何来暗鬼闹凶魂不完，张英草 燕军啊，息怒休息恼，金蝉不见是心窍，既然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？ 前面就是望乡台，向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。王朝马兰， 嘿嘿， 打到望乡台。 啊， 气势能破残，我看了天上三年有儿难，我祈祷望向谈，亲自唱 刘刘贵，你因何至此？ 大人，您什么都甭问了，那柳金蝉就压在奈何桥下呀！ 快将他换了出来！ 遵命。 我问你， 小生遭难， 黄河子光自刎，色胆包天却狡辩，刀骨受此个悲惨，最可怜青梅竹马表兄他，为回巫山 上林，不知法犯法，众归族，将他插上刀山，打下右弓，受罪千回，终是夺得长生。哎呀！ 作孽呀！ 有六国，有忠贞之心，封为无定判官。 多谢援军。 来一梦，当一梦。

笑，送金宝庄做前途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夜盼晚夜盼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

Shut up.